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看向零二三，估算了一下他切菜时与案板的距离，不像是视力不好啊。看他刚才的样子，也不像是戴了隐形眼镜。他又看向零八九，他的眼睛很漂亮，但生了泪痣的那只眼看起来着实有些古怪。从池小池进门之后，他几次观察，零八九那只眼睛都没有转过，且瞳仁四周蒙着一层淡蓝的光圈，仔细看能看出数据流转的痕迹。这痕迹和方才探出头的零二三右眼里转着的东西一样。零八九把自己的一只眼睛赠给了零二三。零八九把蒜瓣放入干净的碗中，问零二三：“ 包几个？” 零二三远远地应道：“ 就你吃，你爱吃多少剥多少。” 零八九剥了一颗，泡在醋里，抬头对池小池科普：“ 蒜有百利，为木有害。” 池小池想了想，浅浅的一条嘴角，没有问他是不是要为了零二三好好保养眼睛啊。零八九是个太聪明的人，跟他说话把事情挑得太明，反倒没有趣味了。饺子熟透的暖香味从厨房传来，一盘盘饺子鱼贯传上桌子，楼颖还在厨房里乒乒乓乓的炒菜。负责摆盘的零八九说：“ 把你叫来是我的主意。” 池小池一副副摆着碗筷。 嗯，我只要再摇500个号就能结束工作了。 池小池手指一停，一根筷子滚落在了桌面上。零八九略诧异地望着他。池小池神色如常，拾起筷子重新放好。 啊，那大概需要多久？ 快的话3个月，慢的话大概半年，下一个年我就没办法陪着二三和六一过了，今后也不知道你跟六一有什么打算，还能不能再见，就想着提前聚一聚。我们是编内人员，未经报告不能外出，只能叫六一带你进来了。满打满算二三还有2年才结束任务，我还有2年的时间筹备。 筹备什么？ 零八九凑近池小池小声道：“ 哎，你别告诉他，等回到现实，我要在地下建一座别墅送给二三，让他能在里面做他想做的事情。” 零二三见不了太阳，所以零八九愿意向下打一个别墅，做出一只舒适的鼹鼠窝养活零二三。听过他的愿望，池小池说：“ 你不想再陪他2年？留在这里白打工，你们那个抠门脑花也会同意的吧？” 零八九摆一摆手：“ 我们老板什么样子我清楚，给他打一日工就吃一日亏，况且他又不顾短期工，还是早日离他远些为好。” 池小池垂下眼睛：“ 嗯，这样也好。” 零八九又说出了一个他渴望做人的理由：“ 还有啊，AR 彼此之间没有亲密模式的，在主神空间里禁止任何脖子以下的越界举动。” 池小池心念一动，伸手拍一拍零八九的肩膀以示理解。零八九也含着笑回拍两记。10分钟后，三系统一人围坐在桌前。零八九举杯，用玻璃杯底敲一敲桌面说：“ 来，新年快乐。” 另外3个杯子同时举了起来，碰在了一起。动筷后， 池小池和零二三先后吃到了包裹着花生代表好运的饺子，花生上是加了防探测的代码的。龙影在自己的那只花生饺子表面上做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记号，动手夹给了池小池。而零八九则是在零二三的那盘饺子里每个都偷加了一个花生人，然后被以为自己得了好运的零二三拿筷子敲了脑袋。似乎是受了楼影的那记烟花刺激，系统们三三两两编写了烟花代码在外燃放，直到入夜时分，外面的烟花声也始终不绝。如池小池所料，楼影让他在自己主神空间里的宿舍单人床上歇下了。楼影对自己的欲望克制的向来很好，他只是想让池小池知道自己不是他想象中对他无欲无求的邻家哥哥，但也舍不得让池小池背负着那个约的玩笑影响休息的质量。楼影把池小池的被子往上掖了一掖，就打算去地上打地铺，可他刚要起身，衣角就被池小池捏住了。 一起吧。 楼影心脏猛跳几下。 你不会难受？ 池小池随口胡诌。 我看这床挺大呀。 床是一点都不大，两个男人得侧身睡才能躺下。池小池在里，楼影在外，他们背贴着背。沉默良久后，池小池突然开口： 楼哥。 因为保密系统，楼影无法回应他的呼唤，只好静静地听着。 我们明天就去执行任务吧。 楼影有些惊异。 不多休息两天？ 池小池想了很多，他想零八九今天对他说的话，想零八九对那座地下别墅的期待，想今天见到的来讨饺子吃的零零九，想季作山曾经调查到的只有他知道的秘密。但话到了嘴边，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： 我想快点结束我们的任务。